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对，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2004年，安妹的《火》也是收录在《也许明天》这张专辑当中。这首作品呢，也是张惠妹和王力宏的首次合作，王力宏写曲，并且和安妹共同的填词。让人惊讶的地方是呢，王力宏在这首歌曲的制作过程当中运用了很不一样的创作逻辑。当年的节奏鲜明的复古 funk 节奏，以及安妹感性的吟唱，成功的塑造了安妹的歌唱方式。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炎炎夏日，我们去哪玩好呢？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是伴随着柯南长大的，真相只有一个。好几代的人啊，无论是多大年纪，好像听到柯南这个词都会觉得哇，身上过电一般。虽然我们在长大，但是柯南好像似乎停留在了那个阶段，一直不长大，无论是身高还是外形变化。到今天呢，这部日本国民级的推理漫画《名侦探柯南》已经连载了20多年，推出了800多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从喧嚣和非常燥热的城市当中逃离，飞去日本西端的小镇，作者青山刚昌的老家鸟取县。在这里呢，真相真的是只有一个的。今天我们会感受很多青山鸟取县的很多别致的美景，到这里你会发现坐火车是一个很好玩的，一路上呢还会收集到很多其他的印象。当然你要说气温如何，好像应该没有今天的北京那么热吧。下面这首作品《澄海》来自于 Super Moment。 你创造了太空，浮游时钟天的宇宙，探索月球，你发出的阳光融化冰封，化成了雨露，灌溉荒芜。感受天空的高度，欣赏风云的速度，享受太阳的温度，每一个拥抱的深度，遥望着夜空的星光，那里会有最耀眼光谱，最亮的地方一直在你心深处，跃进你的心海， 色看向不同，黑白与黄中笑容相同，感受天空的高度，欣赏风云的速度，享受太阳的温度，每一个拥抱的深度，遥望着夜空的星光，哪里会有最耀眼光谱，最亮的地方一直在内心深处，越近你的心啊， Super Moment 新歌《澄海》。这首歌呢，也是继续的反思自身和世界的联系。当我们将个人放得太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天的烦恼会非常非常的多，看到的呢，很多都只是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天空上集结迁徙的候鸟，泥土当中努力求存的蚂蚁，大海上翻身跳跃的鲸鱼等等。当我们把个人放得太大的时候，这些我们全部看不见。所以这首作品《澄海》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抬头望，用心看，你就会发现世界有多么的美，而我们人类，包括我们人类的烦恼，又是多么多么的渺小。今天我们要去的是日本的鸟取县，很多朋友呢是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关于鸟取县柯南镇的种种的情况，比如说火车上充满着柯南的各式各样的图案，还有很多漂亮的周边，以及这个柯南的张影。先说一说鸟取县啊，这是一个面临日本海的小城。鸟取县呢，也是日本人口最少的县，总面积呢仅占日本国土的1%。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县城，却成为了无数动漫迷心目当中的圣地，当然就是因为名侦探柯南了。到达这里，很多人会首先拍照的就是这里的火车线路。梁站设立于1903年，在2013年的时候呢，正式的改名叫做了柯南站，你听，光听这个名字就很值得拍照和留念。这个车站呢，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设计却是非常的别具匠心的。由梁站呢，是由运营柯南列车，属于 JR 山因本线。全程我们可以到达鸟取、米子、出云等地。如果你想要探寻日本二次元世界的奥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始发站。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啊，柯南列车每天运行3到5个往返，注意一定要到官网上去查看列车时刻表，千万不要错过了列车。乘客呢可以自由的选择座位，每趟行程呢将会分别的搭载50组，一共只有100名乘客。车身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沿途你可能都觉得时间非常的不够用啊，因为车身上画满了漫画当中的35个经典的人物形象。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把自己置身于漫画当中，想象一下你就是某一集当中的某一个人物，你是否还是原来的自己？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 这个版本的原来的我和你最熟悉的齐秦的那个版本好像完全不一样了，猛的一听似乎是一首新作。齐秦的版本呢非常的经典，来自于1985年啊，转眼已经过去了33年的时间，狼这张专辑当中。当然原版的歌曲原来的我呢也是改编自日本的一首歌曲啊。说一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茱莉亚·雾吴卓源的演唱。他曾经呢做了一个经典特调这样的一个歌曲翻唱计划，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原来的我，他还重新诠释过心动和为你我受冷风吹等经典作品。茱莉亚·吴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一位华裔的澳大利亚女歌手，八岁的时候呢就跟随父母一块移民到的澳大利亚。从小呢他对钢琴深度的着迷，常常坐在钢琴前弹奏和唱歌，据说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于钢琴的单纯热爱呢，这一弹就超过了十年。2012年的时候呢，他以每年20000奖学金这样的一个数字哦，进入到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攻读表演专业。在校期间开始在美国的各种各样的网站上上传自己的作品，渐渐的参加比赛，开始被人所熟知。 到2016年的时候呢，曾经担任过吴建豪音乐不羁这个专辑的海外粉丝见面会的伴唱和键盘手。听到了这个版本，特别版本的原来的我。接下来我们继续的一路去看好风光。油粮站呢，刚才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车站，隔壁有一个小小的观光案内所，非常建议大家到这里的时候买一份柯南大道官方指南，懂的人立马就明白了。这个本子啊，可以用来收集纪念章，盖章的位置呢会分散在整个柯南大道的各个角落当中，这样的沿途我们可以一边玩一边盖章，然后一边去收集所有的回忆。如果你可以全部敲满的话，还有完不证明的贴纸可以送上。当然一路上我们会经过横跨在油梁川上的柯南大桥，这座桥呢全长大约有70米，桥上的柯南雕像，注意哦，有很多很多的柯南雕像，而且是姿态各异的，有的是手拿放大镜你才可以仔细的看清楚到底长什么样，有的呢就是直接可以拿来拍照，还有的需要再度的把放大镜拿出来找一找破案线索，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真相到底只有一个还是有很多个。这样的旅途的过程当中，真的会像下面这首作品一样，让你不呼不吸几多秒。方大同作曲并编曲，薛凯琪演唱的《不呼不吸几多秒》。不呼不吸几多秒，当然是因为风景太美，不是因为天气太热哟。好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桥，这个桥上呢，可以看到很多的柯南的缩影。经过 1.4 公里长的柯南街呢，你会发现这里一共有漫画人物的青铜像13座，画有漫画封面的花岗岩纪念碑就有30座。

空隙。 非常慵懒的调调，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2006年发行的精选集《My Story You Sung》经典全记录当中，这首作品呢，只用了一把吉他伴奏的不插电的小品。孙燕姿呢，用一种近乎咿呀耳语的发音方式，娓娓的唱着，就仿佛是夏日午后刚刚睡醒的小孩，非常可爱的样子。一样的夏天，但不一样的是我们的感受好像不同了。很多人说现在的夏天跟以前的夏天体感温度不一样，然后人的状态也不一样，好像关于夏天的回忆也不同。还记得曾经的夏天你都唱着什么样的作品吗？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一定会唱这一首作品。剩下的果实，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不用难过，不用掩饰什么。 来自于凯瑞莫文蔚，也是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故事。说到这个爱情啊，你会发现在柯南的短片当中，包括这个手稿当中，很多都是爱的太过于极致，然后发生了很多的悲剧。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去柯南作者青山刚昌的老家鸟取县，这里已经可以说成为了柯南小镇，来这里好好的转一转。前面我们去到了这个柯南的大桥，也去坐了柯南站，接下来一度盖章的终点你会发现是青山刚昌故乡馆侦探所，博士的车，所有你关于柯南的记忆呢，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故乡馆当中呢，还原了青山刚昌工作室的布置的样态，大屏幕上呢，也是反复播放着他在创作时的构思经过。这里还会有大量创作之初的原版手稿，每一幅都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画面。柯南剧情体验区，这里呢也是柯南迷来这里探到让自己过瘾的一个好地方啊。在这里呢，你可以充分的体验到柯南破案时的重要的道具领结型变声器，在这里真的可以尝试哦，边说话边调节自己的声音，还可以跟着柯南的太阳能滑板在屏幕当中从油梁站一路滑到故乡馆。前面说关于夏天，有人会唱剩下的果实，当然也会有人唱这首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像地上的人，当时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生 要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一样的知足，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年纪发生了变化。有朋友说呢，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想到了以前自己老是挂着自己的纽曼 MP3、这个品牌都还记得很清楚，在高中操场非常忧郁的听着这首歌曲，当时非常不想上晚自习。13年的时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变，到了今天呢，他依然是忧郁的听着，并且不想上班，写不出稿子。知足之后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经典的还是这个原始版本。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都做成一个知足的人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柯南破案的时候，会不会问对方你的名字是什么？如果要问的话，接下来宫格他会这样回答 My name is。 有天气开始做梦，总想找点不同，想眼瞅的太多，有时候往回头，情绪变化无常，心动跟着想象，无言感觉你的态度，就算表情都一样，天生喜欢爱的颜色，偶天分裂双重人格，合作频率差不多，都在抱怨怎么才合格，总有人回到地球来挑衅过了期的规则，到底应该怎样取舍，看到不一定是真的。 My name is Google。 宫格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当然也是他自己自我介绍一样的一首作品 My name is 宫格。这首作品的编曲非常非常的精彩，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电音的这样的元素让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延续下去。 I don't wanna lie, can we be honest? Right now while you're sitting on my chest, I don't know what I'd do without your comfort. If you really go first, if you really left, I don't know if I would be alive today, with or without you like night and day. We didn't repeat every conversation. Being with you every day is a Saturday, but every Sunday you got me pray. Don't you ever leave me, and don't you ever go. I've seen it on TV, I know how it goes. Even when you're see your face light up my phone. Never see you singing Tiny Dancer. Every time my head hurts, every time I'm low. Cause I don't know if I would be alive today, with or without you like night and day. Everything about you uncomplicated. Here with you every day is a Saturday, but every Sunday you got me praying. Don't you ever leave me, don't you ever go. I've seen it on TV. 法国殿堂级 DJ 音乐制作人 David Kuta 和英国创作女歌手 Annie Mary 合作的最新的一首热单 Don't Leave Me Alone。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把某一个人单独的留下，否则整个团包括他自己都会觉得非常的可怕。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的是日本的鸟取县。不远万里飞到这里，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在这里你会发现真相只有一个。这里是作者青山刚昌的老家，当然来到这里也是我们各自去好好的追忆自己看名侦探柯南时关于自己的很多的影子，关于自己的很多的故事，关于这个剧当中关于柯南的很多的周边。这一度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柯南大桥，也去到了优良站，然后感受到了这里的柯南的列车，还记得列车上有非常非常多柯南的缩影，大桥上还有非常多非常可爱的柯南的铜像，有一些呢真的需要用放大镜去找一找线索，挖掘一下下一个案件可能会在哪里发生。当然了，最后呢，我们可以在侦探柯南社买一些周边带回家，送给当年一起看卡通片的小伙伴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夏天还是听一些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作品。还记得小的时候玩纸飞机，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叠，然后跟同班同学比一下，看谁的纸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远。经典的林忆莲的纸飞机送给各位，拜拜。 王子骑白马，